走后，那

钱老头儿他不嫁，好姑娘十八一朵花，一朵花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十八的姑娘一朵花，一朵花，美丽青春好年华，好都要好好结尾， 怎样改写命运都没理由后悔，我们的殊途管会不会崩溃，至少一直嘲笑自己究竟是谁。 秒失魂落魄，对你的感觉已经沉迷得太严重，我看着你的眼睛，我真是不明白，像这样的风景该怎么说，就像在夜里回头看见一道彩虹。 我真爱记忆中的你，在哪里才能感觉你的爱？虽然说往事越走越遥远，多希望一切没改变。 我的爱，一切没心中，你是我唯一的梦。虽然我承受别离的寂寞，

说话，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，带不走的丢不掉的，让大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，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别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。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，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，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，观察离开后的变化。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，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，带不走的留不下的，我全都交付他，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，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我会疯狂的爱上。带不走的留不下的，我全都交付他，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别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，别让我飞，曾经眷 好奇怪，那种晕眩的感觉怎么说来就来。